梦 说来，快还不离泪无性，命他等焕然一新，他一等这迷风心中不离，随风而入怒冲冲，身着落衣。

是渺渺茫茫，恍恍惚惚，迷迷杂杂。只冲霄汉呐，剑去了归。铃儿听不见的话，那些知更人的儿他沉睡如雷梦入了花呀。架上的金鸡不住的连声唱，千门开万户这才惊动了行路之人，急急忙忙打点着行囊，处理了店房，告奔了前边那一座村内。小航飘飘摇摇晃一晃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龙虎子。对对鸳鸯是不能能量，翅儿忙啊这才飞过了那羊啊。那么下面再为您演唱《碧天云外》。

你们细听多很响，说那四只冰船呐、啊，休往前进，且在那芦花深处去隐藏。但见我手中的红旗已摆起来接应，啊，儿郎们应去隐藏。这舟上忙吩咐把一船给我拢啊，哦，你了看他弃舟等岸走慌忙，跟随众人把城进货，见三街路市热闹非常，街前不断人来往，一个个俱是爱见曾飞的启程房。来到府前旋转门里啊，说我奉啊，我们不好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特要见你家的夫人，我家的郡主，你就说俺舟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吏闻听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中的小梅香丫鬟内禀说周上的情景，夫人说哦，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后堂。丫鬟传出周善随入在帘儿外，他跪倒磕头问安康，连里夫人忙说免，周善叩头站一旁。孙夫人先问我母国太好，好问吾后可安康，你经过江阴山市，你要一一的从头说端详。周善说我来非为别的事，为之为国太太病在床，想郡主携带着公子过江探望，书信那一封前尘我过江。孙夫人见书啊，如酒醉呀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之中泪两行啊，

半边插错我面貌无光，又搭出风顺水急船已去远，猛抬头见人影儿遥遥是渺渺茫茫，无奈何赵云来将吹赶，真凑巧江岸旁新揽一只小小鱼航，子龙大喜是离岸骑马，有两个腿快的君子早慌忙，齐安登舟解开缆，宁二人驾舟直入长江，在那大江中这小舟行来如飘一夜，看赵云一片的忠心哪怕落水而亡，片刻之时把大船赶上，这舟上吩咐声放箭似飞蝗，众武兵开弓放箭如遭遇，赵子龙着了忙忙带动手中枪，恰好似乌龙摆尾是怪忙摇头，啪啪啪把那凋零打落在长江，舟山船裂退后着铲，众无兵人人奋勇各个逞强，小舟临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豪光，这好剑削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正儿郎去上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肚子那些大小儿郎，赵云追舟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在半途 赵云截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 没出十五就是年，给您拜个年，虽然俗套一点，但是这个年还是要拜的。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主要是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才能赚钱，赚钱才能看曲艺，对吧？好，闲话少叙，给您演唱金锭骂城的片段。 Yeah.